以撒以亚先知书第38章。在那些日期内，希泽克亚害病要死，阿摩兹的儿子以撒以亚先知前来看他，并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快料理你的家务，因为你快死，不能久活了。希泽克亚就转面朝墙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，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。然后希泽克亚放声大哭。上主的话传给以撒以亚说，你去对希泽克亚说，上主，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祈祷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看，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，且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座城。我必要保护这座城，上主必实践他所说的话，这将是给你的记号。看，我要使那设在阿哈次的日晷上的日影倒退十度。果然，设在日晷上的日影倒退了十度。犹大王希泽克亚在病中与病愈后所咏的金诗。我曾想过，正当我的中年，我就要离去，我的余年将被交于阴府之门。我曾想过，我再不能在活人的地上看见上主，我再不能在世上的居民中看见世人。我的居所被拆除，由我身上撤去，仿佛牧童的帐幕。你好像织工卷起了我的生命，由织机上将我割断。白日黑夜，你总想将我结束，我哀嚎直到清晨，上主却如狮子咬碎了我所有的骨骸。我呢喃好似燕子，我哀鸣有如斑鸠，我痛哭的眼睛向上仰视，上主，我实在痛苦，求你扶持我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因为是上主给我说的，因为是他行的，带着我内心的痛苦，我要善度我的余年。无主，我的心唯有仰望你，求你使我的精神苏醒，使我复原，使我生存。看，我的苦楚已变为安宁，是你保存了我的生命，脱免灭亡的深渊。因为你将我所有的罪恶浸抛于你背后，诚然，阴府不会赞颂你，死亡也不会称扬你，下到深渊的也不会再仰望你的忠诚。生者，唯有生者能赞颂你，如我今日一样。为父的，当使自己的儿女认识你的忠信。上主救了我，为此，我们愿意终生的岁月在上主的殿内弹奏弦琴。以撒以亚曾吩咐说，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的窗口上，他就会好了。希泽克亚曾问说，有什么凭据我将登上上主的殿？